啊，神秘之夜要賣廣告啊！我哋咁多年都冇賣廣告喎。 係啊，我計起上嚟應該十幾年㗎啦。 十幾年啦，由我好後生嘅時候識你，到而家即係一個老人家啦。咁啊，時間幾長嘅真 係。啊，時間好長啊！香港都變咗好多咧。 係啊，香港變好多啊！點解突然間咁大咁大咁？ 唔係，我哋與時並進啊嘛。 與時並進 ，OK。係。 成個神秘之夜咧，我記得喺初十年前嗰時候咧。其實都是你提出咗話係要搞神秘之夜嘅時候咧，咁啊基本上咧喺嗰時咧，成個嗰個傳媒界咧都其實有啲避忌嘅，對於啲題材。咁啊而家唔係啦，而家就雨後春筍咁樣。 係啊，而家今時係今日百無禁忌嘛。 係啊，咁樣就一個好大嘅改變嚟嘅。 咁之所以要拍呢個咧，就好簡單啫，就即係想大家睇神秘之夜。 嗯， 喺神秘之夜之餘咧，仲要係課金。 是 即係越快 咁、我都相信咁樣嘅一個好，即係一個好好嘅支持嘅。咁啊，而且我係神秘之夜咧，我覺得即係同阿台長嘅合作嘅咁多年裡面咧，我都覺得有一樣嘢係有個心得喺度嘅。因為阿台長咧，你本身咧即係對嗰個叫做係時事嘅敏感，咁啊就嚟令到呢個神秘之夜嘅節目咧裡面咧就有個嗰個時間性好緊要嘅。即係所以我哋每次咧都係盡量都係 live 咁嚟去錄咧，嗰個因由咧呢、這個都係一樣係咁嘅因由。咁啊做料即係揾資料嚟講咧，我又好佩服你嘅嚇、因為咧你又做到流鼻血，我就係星期四、星期五咧接收，做乜嘢咁樣嘅？呢、這個就我同佢合作嘅方式。 你錯矛多料啊嘛，一撳就係出噶嘛。 唔係咁啊，咁我都係要有做嘢噶啦。咁啊，如果唔係咁啊，你要真係要俾錢我哋噶嘛。佢唔係佢最主要係咁樣嘅。我覺得台長佢做嗰度咧，即係盡量有好多咧能夠揾到嘅料咧，都歸納同埋分析咗之後，然後再喺呢個節目嘅題。咁、而我咧就係多數咧，即系咧攞到呢個題目嗰陣咧，咁我咧即系江湖裡面咧有啲咩物傳，有啲秘密，或者咧佢都未曾入到大學嘅，未曾係上咗變成一個文獻級嘅嗰啲料咧，覺得唔好嘥嗰啲咧，咁我咧就盡量揾嗰啲，咁我同佢呢個合作咧。九成是他，一成是我，但是都是夾埋即十全十美的嘛，係咪先？ 諗起一句，好啦，今日嗱，頭先你提到咧，就神秘之夜通常咧 live 啦，咁我睇下試下玩一兩次咧，就聽下現即係啲觀眾打嚟 嘅質問啊， 質問係嘛？我等我哋兩個即時出醜啊 ，OK？ 質問即答， 係質問即答啊！如果答唔到就出醜啦， 係啊，一定會出醜 嘅。好啦，咁啊，鋪毛到此為止啊，因為跟住有節目聽嘅。 你知唔知啊？已經好耐噶啦，嗌撤回，三月幾已經開始嗌你撤回，跟住越嚟越多聲音叫你撤回， 啊， 跟住世界性開始叫你撤回，臨開張前就28個國家叫你撤回，但係你林鄭一意孤行，仲要開槍，咁你諗乜？你咪一定要撲街咯！大佬，你話我哋讀得書少嘅，叫你撤回，嗱，你可以唔聽。屌你老尾个黑暗家产！大律师公会大法官，屌你老尾个黑暗家产！屌你老母全世界叫你老母扣閪，唔好捻推你条例，叫你撤回。 系啊， 你系碌柒咁啊，成百万人行出嚟，我招到啊！你几捻有型啊？净系识发新闻片有乜捻嘢用啊？啊，卢伟聪行出嚟，屌你见下记者先啦，基本噶啦呢啲嘢。 屌佢惊俾人插啊，大佬！ 俾人插啊，緊嘅啦！你諗乜？你開槍啊，大佬！你估屌你咩啫？屌你咩仲咁撚容易開到槍咩？而家呢個時勢，都未燒車睇你都開槍。 啊！都唔知點講。咁你平心嚟再分析過咧，冷靜落嚟咧，人同動物基本係一樣喎。你打佢嘅時候咧，咁佢有反抗啊嘛。佢砌好啲一樣係人，係嘛？ 冇人打啲差佬啊！ 你咁講啊，你威嚇緊佢啊嘛。係啊，佢又揸你個拖鐵馬咁樣推鳩佢， 屌你老母，你咪會領咯！你老母你傷得曬 pat， 屌你乜睇嗰副武裝，冚家產！你老母推個大哥鐵馬埋嚟，你老母你傷得曬 pat， 你驚撚咩？又戴得曬頭盔， 所以佢咪又攞啲槍出嚟。 屌你有撚埋長盾牌，啊！屌你乜你拎個鐵馬嗱，我成副武裝啦 ，full gear 咁，屌你老母你咪推咯，啊！幾咁閒啫？ 你而家仲興辣辣緊興，咁啲後生仔仲興緊啊嘛！ 佢唔係辣興啲後生仔，佢辣緊興曬啲屌你老母市民啊！阿個個好似你同阿成咁咪撲街啦！屌你老母咁家產，嗰、那個唔係你個仔啊嘛！ 全副武装的港警，香港妇人手无寸铁，独自站在群众与远景间温情喊话： 烟雾弹我都食咗啦，我食咗你哋几啊烟雾弹噶啦，一人行一步啦，好唔好？好唔好啊？我唔系冲击你哋，我冇武器啊！ 妇人边说边脱下身上的包包，证明自己没有武器，但港警无动于衷。没想到下一秒。居然冷血对着妇人开枪，甚至对示威群众不断发射水炮、胡椒喷雾、催泪弹，就连待在港府总部大楼附近的外籍记者也不放过。 喂，大家好啊！而家系大混杂， 大混杂 都录音我 channel 啦，已经系咁啦。OK， 我先呼大家， 欢迎。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係嘛嚟到羅散區， 羅散區啊，羅插區， 我啊 Dennis， 我係 Harry， 啊 Harry 黃空氣， 歡迎大家嚟天下正見啊！ 今日香港發生幾大壓 嘅，係啦，呢樣咁啱，仲要喺近即係其實呢個喺三月份已經好似係三月份已經開始。二月份已經開始 啊！ 二月份已經開始， 我都話係，我都話縮話三月份開始 啊！ 我都話縮話三月份開始， 我都話縮話三月份開始嘅。所以咧就其實好慶咯，咁多即係全部啲香港人咧，都會有一個都有好大嘅情緒入邊。 但呢題嘢都好影響，影響到香港自身，每個市民，同埋佢哋嘅言論自由。 係嘅，同埋。最慶的話，我諗都是差佬的 差佬咁冇辦法嘅， 係嘛？差佬嗰下就搞到真係啲人更多人啦，出嚟示威啦，係嘛？跟住林鄭佢嗰種性格就真係好兩兩套啦。 佢個性格佢係乜柒都冇， 同埋佢真係只二月份開始啦嘛，已經二月份開始叫你撤回。係咁樣拖，係咁樣拖到 到而家， 拖到 而家佢都話撤回 啦。佢而家都話撤回 啦。佢先講我撤回咯。 咁佢、究竟係想即係成個呢個風波六一二風波，根本係即係可以咁講係罪魁禍首，係嘛？ 就係千古罪人添啦，犯苦人呢、這個 係啊，犯苦人啦。我唔知道你開個盤有冇算過嘅。 但佢係賴嘢， 佢係賴嘢，係嘛？ 落嗰度仲賴多啦，唔得嘅咩？ 但係佢嗰種性格就係、是，即係嗰時我哋聽啲文講咧，都有講佢呢種嗰種嘅固執。 係佢固執，除咗固執，佢個固執我覺得係佢咩都管家婆嘅性格。 管家婆嘅性格即係點啊？ 明知唔關佢事，或者佢。同佢冇乜拉楞嘅嘢，佢都插到手嚟，撩多兩嘢。 咁佢特首嚟噶嘛？香港嘅嘢，所有都。 其實未到特首，由佢初初開始選嗰陣時啊，2017年嗰陣時啊，其實佢已經開始嗰個屌撚到而家都屌撚緊，係屌緊。 啊！ 佢嗰個都唔係關佢事嘅，唔需要搞呢壇嘢，佢係要等做呢壇嘢出嚟揾乜撚嘢啫？ 故宮博物館， 哦，西九個啊， 咁佢點解唔關佢事咧？ 咁其實講咧，你係參選緊嘅嘛？你參選做緊嘅時候，個會籍你未上到位，你就已經插隻手落嚟搞呢行嘢出嚟。你為咗討好中國嘅共識， 佢嗰陣時係做緊司長，佢嗰陣時係白金下嘅。 咁但不過佢為咗參選而嚟整故宮博，因為我哋嗰陣時係你冇問，即係佢哋冇諮詢過任何嘅嘢，你就夾硬整咗隻出嚟。大家會覺得你係做呢行嘢為咗討好中國攞個分數嚟俾你上位。 哦。咁都正常嘅，因為你共產黨制度啊嘛， 咁你 共產黨制度， 咁你又會多事咯？咁佢真係冇嘢做，揾嘢嚟做 嚇？佢 如果佢上咗位，佢真係做特首，佢推呢樣嘢做咩？冇人點啊嘛？ 送咗條例好，送中嗰個人而家話啦，其實佢都好撚戇鳩喎呢下，即係佢個條例冇問題，即係佢如果你推呢個條例，我 OK 我可以理解，即係因為你為台灣行嘢發生呢行嘢，而要收佢呢條例，問題就係全球二百三十三個國家，你唔加曬，你都要加佢，點解偏偏你淨係加到中國，無私顯意思？ 根本成壇嘢佢就係、是、中國。要佢咁做啦， 中國要你咁樣做，而問題係你偏偏淨係額外加多一個中國咁大把。 係啊， 咁你 擺到明啦， 咁佢唔係中國三千八萬， 你 啊嘛，你 依家 佢 問 你， 所以就反映中國唔係反映其他國家。咁所以就如果你可能你呢條條例，其實如果你加上，你唔係淨係加一個國家，你加半個，加咗八十幾個國家落去，包埋中國，我諗啲人都未必肯，未必咁大反應 喎。冇啊 ，as long as。中國一邊，中國一邊咧就得，因為擺到明，而家就係你共產黨係信唔過啊嘛， 你信唔過 啊？ 阿 Terry 嘅意思即係話咧，只要 你做得俾人哋， 整條橋俾阿 哦，整條橋俾 你做，你做得俾人哋， 話佢啊唔識做啊， 你做得 話你蠢啊， 係蠢嘅唔你做得俾人哋， 我啊嘛， 咁啊冇啊，三條七都係梗係蠢嘅。即係如果你做咗飛人啲，有其他國家都有，就算人哋反對你都做咩話？我公平啫。而家你又淨係得額外得多一個成分，你會覺得你公平啊？你刻意做嘢，明唔明？就算你唔想或者你唔係，就算你明知道你咁做咁明顯啫。 其實本身有很多國家都有引渡條例嘅，同香港 嚇、 啊，美國又有啦，啊德國都有啦， 但係都未包曬所有國家。 未包曬啦，當然。 你而家剩低嗰啲冇包落，就包翻落嚟。 全部海鮮 都係。唔係 佢咧，因為佢而家趕時間啊，搞緊嗰個。 咁你講時間， 你明唔明？零切咧，同其他國家 連俾人知。如果你講時間，全加曬，大家全部全部。 佢同其他國家有傾偈，佢先至之間咧，佢可以就咁出一聲。 唔可以單方面嚟做啦， 唔可以單方面去 睇。佢想啫。 係啊，要問下嗰啲國家。 所以時間上其實得，雖然你講嗰個條例好同埋你個橋係好，但係時間唔得。 其實咧本身咧，即係而家有啲新聞就話，阿媽唔翻共產黨事啦，係咪先？你 共產黨我哋都喺度影得 嘛，係嘛？你俾住我，屌閪都唔信啦，係咪先？係嘛？唔翻共產黨事，根本係共產黨落 order 叫佢做㗎啦，邊有可能咧？係嘛？你？不是共產黨可打你嚟做，唔會做啲咁嘅嘢。因為你做一樣嘢出嚟咧，你得罪咁多人喎，你得罪咁多香港人嘅話，你點解仲會走去做呢？一定係背後有人做，係肯做先緊。 講真嗰句，其實要做呢樣嘢原因係好簡單。你諗下，零三年嗰陣時候，董建華推嗰個乜鬼啊？ 廿三條。 最後佢五十萬人已經出嚟都話，出咗嚟之後佢又腳痛下台啦。 咁 講起呢個，講如果我唔係講埋先。嗱，你諗下當時你因為胡錦濤同阿鮑全冇乜牙線啦，所以大家都軟弱。 當時美國嗰陣時胡錦濤咩？ 係胡錦濤 嗰陣時，因為胡錦濤嗰種搏嗰個 唔係強硬啊嘛， 佢唔係強硬啊嘛。 唔 單止唔係咁強硬啊，胡錦濤嗰陣時咧。連我都信鳩共產黨嘅， 係嘛？咁我而家就不斷提先啦。咁你睇下今時今日，而家係習近平同埋阿川普兩個根本啲人出面話貿易戰肯定會傾得成，根本就傾唔掂咗根本就。如果佢傾得掂數，依大嘢唔會發生嘅根本就，我可以咁講。你諗下傾唔掂數，咁佢咪咁鬧就話 ，OK， 你哋美國唔肯收手啊嘛，冇問題。我就搞香港，你搞香港逼台，跟住就呢個係假設性香港嚟啦。我諗佢就係搞完香港，逼香港啲人造反，一造反咧台灣即刻獨立噶嘛。咁佢未有，佢未咁美國一做到台灣，咪嗰度有咁嘅啊咁嘅 reason。佢就要逼美國同我開戰，咁就 佢冇著數喎，佢開咗多條。佢開咁多彈火，已經貿易嗰度已經唔係好掂，跟住 而家 佢邊有顧到咁多嘢？ 佢個我諗做唔到成咁嘅， 你諗緊係當初嗰邊， 唔係，我講緊中國嗰邊。點解會有呢條咁嘅反中會做得咁慢？係因為中國咁想揾藉口同你開始。 但係都即係佢冇著數冇票。 係冇著數啊！大家諗炒就係咁㗎啦。 唔係，其實有另外一個咧講法咧，就係、是、共產黨冇水啊，冇水啊，要扣翻曬啲水，勾翻曬啲水翻去啊。 總之一食幾隻料啦，所謂嘅啦。 咁咧佢咧就要 吸人吸水。 睇下你有咩辦法，點樣喐到嗰班嘅錢佬攞翻啲錢翻嚟，俾阿魏魏入翻入個袋度。而家就係好多嗰班咧，啲錢咧係入唔到魏嘅袋度。而家就等嗰啲錢走去。 但 係 咁喎，佢咁辛苦，佢間係其實佢間要推呢個送中嘅，佢真係攬炒變死城，變完死城之後，佢點啊個府邸收身突破贏嗰樣嘢，佢又輸仆街嘅喎。 佢哎呀！共產黨好碌柒噶嘛，你唔可以諗到共產黨咁醒先，係嘛？共產黨 即係佢淨係睇依家， 係啦。 我贏佢贏就諗住走人 㗎 啦。 係啊，諗住一下子。 我一半，我覺得真係我真係揾㗎。我諗，點解中央會咁鬼強啊？我可能嘅資金已經跌翻咗，即係正常嗰個 large 已經跌翻咗嚟㗎啦，即係已經圍翻咗 large 啦，真係。除非真係。我真係覺得中國根本上係揾自己同美國開戰。 係，我諗你係咧，因為如果你話 你冇話你冇， 但係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佢如果同美國開戰，佢嘅即係優勢會喺邊？即係就算 佢冇優勢㗎，同美國打， 好手手。 我即係你講嘅戰爭問題係即係 係數， 即係數戰爭問題， 真係 我 諗 就 冇 咗啦。咁 我 覺得 呢個世界難 衰。世界上真係出現咗超級冷戰，一定要有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而家全球世界都好唔平衡噶啦，大家係鬥，大家冇錢，大家睇下邊個係死得快。咁如果為咗辦法，大家發個狂啫，打上重新嚟過， 打一個第三次世界， 打一個第三次世界，全成隻驚全部重新世界再玩過。 基本上而家習近平嗰個思想就同阿 有思想 嘅人講唔一樣 嘅。嗱，就出同咩話？ 自己鬧自己冇分別咧，今次係八國聯軍啊嘛，阿陳天大 啊嘛，清朝係 啊， 清朝 清末嗰陣時咁啦，佢話要打低容禮子啊嘛，差唔多咁嘅道理。 哦，咁呢個係而家 我哋冇著數，冇著數啊！呢個 而家共產黨係冇辦法嘅辦法， 係啦， 就一定要用呢種嘅民族主義嚟去 係啦 搞，等入邊嗰班人咧就。為何就好興奮啦，係嘛？哇！乜簽完美國啊，咁嗰啲咁嘅。 其實真係呃自己有啫。 係啦。 即係佢每一場都咁輸噶嘛，佢出面咩世界佢唔知啫。 係啊，佢係呃入邊。 佢呃入邊嗰啲人。 佢只要理解到共產黨，佢呃入邊嗰啲人。 佢女啲電讀書噶嘛？ 佢自己嗰班家族有得走，走完之後咧，你老你。係嘛？就話知你啦，係嘛？點解中國咁慘咧？係嘛？點解我要屌鳩共產黨咧？係嘛？我唔客氣咁屌鳩佢咧，因為佢就係做緊呢樣嘢啊嘛，撲街嘢啊嘛。你都會用你就屌個個走嚟咁樣炒佢曬，係嘛？你老咩唔得噶？喺嗰邊嗰啲人咧，就兩三千蚊人民幣一個月，係嘛？醫療又冇，學校又冇，乜柒都冇，屌你老尾個臭閪，係嘛？誒，嗰個點講嘅？ 唔係啊，香港由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移民潮一路，全世界離開香港、離開大陸嘅，全部都係咪共產黨啊？如果唔係話，我哋呢幾個唔會坐喺度講嘢 ，OK？ 係啊，500幾年過嚟嗰時係嘛？ 我哋會喺香港度講嘢 ，OK？ 仲有我哋今日香港人講唔出嚟講嘢，我。美國人唔企出嚟講嘢話，我哋唔知幾時會講嘢。OK， 我作為一個美國人，我今日冇呢個人身嘅危險，我冇呢、這個我冇呢個言論自由嘅憂慮咧。我企出嚟講嘢，我如果我唔去用我嘅聲音嘅話咧，我對唔住香港嘅朋友，我對唔住黃毓民先生，我對唔住死喺大陸手上嘅嗰啲人，喺呢個中共政權下面死咗嘅。政治犯冤死，被人屠城死的那些維吾爾族人全部，還有我們這麼多搬出去移民的人，全部都是獨共產黨的事來的 ，OK？ 可以發圍啊？點解中國要咁慘？咁多千年都咁慘啊？即係共產黨係要好好自己諗下。你啊，依家攞咗個地方啊，攞咗50年、70年，你搞成點樣樣？你搞成點樣樣？我話聽你依家仲衰過以前清朝嗰陣時，清末民初嗰陣時 ，OK？ 倒退100年啊，自己好好思想。我話你聽，你嚟搞我話你聽。我唔怕你嘅 ，OK？ 喂，你依家我喺坑，我信主嘅 ，OK？ 啊，我信耶稣，我系一个愤怒嘅基督徒，要就嚟搞我，我唔惊你。 好，中留翻啲俾我表演啦。 轉頭啊，其實一路都有人講話，究竟呢件逃犯條例係林鄭自己搞出嚟啊，定係中共搞出嚟嘅？咁林鄭已經認咗頭啦，喺個記者會度已經認咗頭，話係佢自己一個人去攞呢條法例出嚟審議嘅。咁所以我亦都相信佢呢一件事係唔係上頭中共要佢咁樣做，我係相信。 喂，但 係 啲武警過曬界做嘢喎、啊，依家。 咩啊？ 啲武警過世界嚟做嘢喎， 似係中聯辦搞 喎。喂，向人哋個頭開槍，向人哋隻眼開槍喎、啊。香港警察點會向人哋隻眼開槍啊？呢啲歹毒啊，呢啲係。 嗱，佢哋嘅管治方式咧，警方嗰邊咧就係係唔係都係當咗呢啲示威者係暴徒噶啦？即係如果佢哋一有啲咩意喐，一抌嘢咧，就已經係 automatic 咁啊。Given 個 background 就係喺雨傘運動嘅時候， 但係射眼，你咪射。 其實當然我亦都覺得係離曬譜啦，完全唔接受。 因為咧，其實咧，我就有少少即係 check 一 check 啦。阿盧偉聰係一哥咧，啱啲背景啦。 食屎啦！一哥一咩哥？你唔配有呢個名。 一哥。 係。係繼續咧，哥。 你基督徒，我哋叫呢個。我。 我啊，唔使用半句粗口鬧你，全港啲警察頭皮都係靚鬼女人仔。 一個都。 我哋。 十零歲學生 有啲大學生，有啲教師，係嘛？有啲家長，即係師奶，我哋當係咪即係讀啊？即係 家庭主婦啦，係 嘛？家庭主婦啦，咁嘅師奶，你對撚住呢啲咁嘅人，屌你使唔使啊？你攞個點牌咁去屌佢啦，彈開啦已經，係咪先？係咪咁講啊？係咪咁講先？你啲龍女啊嘛，你個屌你都唔撚知邊個有槍嚟㗎你？咁你嗰個危險意識咧，你就唔應該做翻嚟香港。所以一搞咁嘅大陸咯，所以唔係只係林鄭要落台，你呢個盧偉忠都要落台。點解咧 ？You are not suitable for your job。你何撚都咁樣，我就屌你老尾，你嚟美國啦！我教鳩你啦，屌你老尾點樣去啦？係咪先？ 同埋你有啲咁嘅啲留有軍訓噶嘛？香港嗰啲鬼咩？ 所以咧，點解我咧喺度講明喺度，佢亦都係唔係就係林鄭喎？林鄭落台 必然 係 嗰樣， 就一個都係咁吹噶啦，就唔使我吹啦，唔使我即係要叫呢樣嘢。但係其實呢條 林鄭唔落台咧，阿習總都會炒佢噶。OK， 係啊 係 啊，習總會炒佢， 習總炒佢噶啦， 炒得好快， 炒佢機會。不過有時你又要咁樣諗喎。你喺呢個五星期嘅制度裏面咧，屌林鄭落緊佢嚟，嗰陣時間叫六八九落嚟啦，六八九落緊佢嚟啊，佢即係七七七喎，係嘛？下次唔知幾條吉啊嘛， 三條，係 嘛？一碌七啊，或者係嘛？係嘛？上去喎，係嘛？即係根本就係唔知，係嘛？你叫咗佢落台，而家所以成個如果要講咧，就係成個問題出，又要翻去。政改問題，翻翻去要爭補選呢一扎嘢嗰度，騰翻去呢扎嘢，有一樣又係 變咗曬十幾年時間。 唔係呢個就變咗喺我哋半個鐘頭節目咧，係講唔曬，係咪？因為有排數啊嘛，要倒數啊嘛，數撚翻啲唔啱啱衰嘢啊嘛，係嘛？咁啱講香港， 唔係 自從咩啊？我喺度五星期，屌你老味，係嘛？總之我話 呢啲排落起咗一個video 喎，話咧即係。依家大陸咧，佢依家要做呢個反送呢、這個叫送中條例嘅修改咧，其實佢已經破壞咗呢、這個中英聯合聲明噶啦。佢一破壞咗中英聯合聲明，依家個問題唔係英國嚟嘅，依家個問題係大陸佢 break 咗個 promise。依家佢已經喺 legal ground 嗰度，佢已經係冇嗰個佢已經係 大陸嗰個 legal ground， 佢已經冇啦 legal ground。 我早已經講咗呢個已經係歷史 文物嘅。No， 我依家唔係講緊零歷史，我唔係講緊英國人會唔會出兵，美國會出兵，我係要話俾所有全世界香港人聽，同埋全世界所有人聽咧，呢一個係一個我哋嘅意識，我哋要去學嘅，呢個係一個 education， 就係大陸反悔，大陸反悔，佢根本就係自己違反咗中英聯合 呢樣嘢要講，因為咧， 因為其實佢就係話我 唔知啊， 即係話我。如果我是一個男人，我娶了個老婆，好啦，咁我合法夫婦啦，但係我喺屋企係咁柄佢嘅嘢都，咁我同人哋講話，我哋都係合法夫婦，但係佢就可以去佢就好有呢、這個道理啊，呢、這個 話俾人聽， 係啦，我對你差，係啦，你唔要我啦，係咪？ 係啦，類似嘅嘢啦， 咁我梗係唔想俾人知啦，我梗係繼續吹喺度冚啦。但係你唔可以唔知啊嘛，係咪？你要攬住啲仔離開我噶啦嘛， 係咪？呢個好似我唔係好識 點解，唔係 好識。 唔係，即係我哋香港人要知啊嘛。 主要個重點係真係好多人都忘記咗呢樣嘢咯，即係喺個喺一個管治裏面咧，呢個 contract 係好緊要嘅，係咪？係嘛？佢根本有共產黨連呢個 contract 都冇，都好簡單。 即係就算冇人接收香港都好咧，大陸已經咧係放棄咗佢嘅權利。 有時共產黨你要同佢講啲 contract 係嘥鳩氣，點解咧？ 但係我同香港人講，我哋同香港人講， 因為咧係 香港人 講，因為咧共產黨咧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唔夠睇啊嘛，老味係嘛？ 嗱，你要諗起你呢個管治呢個國家嘅，係咪？ 咁我就係因為法，好應受性啊！ 佢係黨政軍思維啊嘛，係咪？成個中國嗰個 黨咩政軍思維就係人治 OK， 幾千年啊啲皇帝制度 OK， 全部自己講曬 嘅。講埋先，政治軍係咪？佢係成個上面個結構係咁樣。 佢人行先啊，邊個企喺上面就邊個行先。 所以嗰陣時流感其實嗰陣時係好啲咯，係咪先？開放啲，一撞佢依家撞喺嗰個習近平嗰六層啊，係咪？嚇！ 呢度講起湯匙呢隻朋友咧，我有問題，有樣嘢想講嘅。呢度覺唔覺得依家香港嘅情況同美國喺1775年獨立之前嗰個情況差唔多咧？ 1776年， 你個獨立嗰陣時，你冇讀過美歷史啊？ 佢 嗰陣時就聽唔到啦。 佢嗰陣時咧，應該唔係而家，應該係1987年嗰陣時，就嗰陣時真係好似美國啱開始寫憲法嗰陣時，嗰陣時啱開始草稿基本法嗰陣時間。草稿基本法嗰陣時間咧，因為我哋好少去留意嘅，我係要回帶翻去睇啊嘛。我係回帶翻去睇翻以前嗰陣時啲文章，啲新聞發生咩事，要回帶。但係嗰個回帶睇嗰陣時咧，就好似我回帶去睇翻啊美國寫憲法嗰段時間嗰陣時，都係好曬嘅。Benjamin Franklin 佢個仔同佢嗌交，一個留緊翻喺英國，唔撚過嚟添。佢個仔嚇 Benjamin Franklin 就走去喺勸嗰邊係嘛？喂，屌你咪唔係撚搞啦咁樣。但是呢 Benjamin Franklin 都要回去，他的兒子就不回去了，結果兩父子是以後都沒有見面，所以其實很多政治呢，整個其實很多未必的，很多都未必的，這個呢，還有台灣容易一點，因為已經寫好了，阿頭錄一句聲，蔣經國噏句，搞一點，是吧？解除兩岸做到生嘅，做好係嘛？嗰啲再台灣嗰度咧，再 detail 啲咧，就等下陸敏強嚟嗰陣，再上一交台，再上一台，好差過咁啊，係嘛？咁而家咧，但係咧，喺而家我哋香港呢個情況咧，我再睇翻而家將會面對啊，唔會遲， 遲就遲唔到㗎啦， 係嘛？而家因為我換完之後，即係喺。林鄭咧喺度講緊嘢嗰陣時咧，話咩門暫緩嗰陣時咧，屌你啊！你下面企緊都 Hallelujah， 我喺度睇住 live 啊嘛，咁下面問：哇，企緊都 Hallelujah， 話屌你老味哈你老母咩？而家暫緩啫，大佬啊，係嘛？所以成個嗰啲人咧，香港人就咁易氹噶啦， 啊，其實又黑緊 錢，屌你老味香港人咁難氹，屌你！ 但是咁樣講喎，今次有唔同啦，係咪？上個禮拜100萬人出嚟啦，係咪？跟住林鄭都係話暫緩，跟住第二日而家200萬出嚟啦，即係冇消減過呢一個 confrontation 嘅意識嘅喎。佢哋一路係只會更多人。今次啊 ，compare 同以前唔係啦，因為有林天琪呢件事就 stop 咗呢兩年都冇任何嘅示威，但係今次好唔同嘅，同以前比較。 今次係有可能咧，嗰個國際傳媒咧。嗰、那個 要點 仲犀利，再加埋咧有個 Donald Trump。 我覺得最緊要嗰個轉捩點就係真係有個人死咗，拉四樓就跌咗落嚟，死咗之後，呢一個轉變好大啦。同埋今日又父親節係咪？如果我做到大喺香港，我都會出去嘅， 係咪？可能個阿媽噶啦， 呀、yeah. ， 佢個母親嚟講咧，又係 母親嚟。 所以今次的 confrontation 的意思是很大的， 是 啊， 所以 大爭在是不是去到武力示威呢，是另外一件事了， 因為現在要看明天了，即是我們這裡是我那個星期一就是要看的，因為我們是香港時間的星期一，但是要看星期一那時候是那個情況， 你意思是會不會繼續罷工， 看不罷工罷工好啊，香港人 繼續罷工 繼續罷工，等做一件事， 他 係啊，即係要等到佢有下一次嘅回應啦。 其實佢依家大陸咧落咁多 order 嚟咧，其實就係想唔想個情緒 build up 去到七日啊？佢想七日之前咧，即係 佢想而家就停啦。如果唔係，個警察琴晚咧係應該要做嘢嘅。Suppose 如果你 compare 到禮拜二嘅情況。佢琴晚應該要做嘢，但係好靜。係 啊，佢梗係啦。 所以係，所以而家就 stop 㗎啦，呢個 confrontation。 所以係咁嘅話嚇，要睇咯， 咁睇咯。啊，我哋真係要停咗，你真係前度同埋林鄭落台，全部攬曬台，之後前 唔會啦。 如果你去到嗰日食完，係咪 keep住加大即係人數？你落到車可能會上到500,000咧。 有可能㗎，要出手。 聽聽聽聽，我真係聽聽，我哋翻去真係 我出嘅真係好開心啦，再加埋台好快樂。連個即係將個關聯去到 就話好諗咗我撤回咧，一單就一樣嘢啫嘛。哦，翻到嚟撤回，如果係嘛，就已經停息嘅。 唔止一樣嘢啦，而家仲希望最少係放咗一班俾人捉嘅人學生嚇，同埋唔可以告暴動罪。 我話你督察局嘅上嚟咧，只要話撤回啫 ，game over 啦。 對香港人嚟講， 有 一部分，有一部分 game over 啦。只要少一樣嘢，係嘛？但係我哋喺呢個觀台裏邊咧，攞副鞋嘅乜鳩都落做運貨買嘢咁啊買。賣嘢咁啊，嗰個同阿田大佬賣嘢咁啊，呢個同阿田大佬賣嘢，即 係我哋估啫，我哋估係如果淨係撤回嘅話，香港人就會平息啦。我希望唔會啦，希望最少都要 stop 咗話係暴動呢個罪名，同埋放生。 喺香港人當中咧，係咪？其實連出街都唔想嘅，其實冇乜邊個想去示威嘅， 仲 咁 熱天 氣。係啊，咁熱，咁今日係咁排到就啦。即係嗰班人即係已經拼到辣雞啊，咁先做出嚟啫 嘛。仲有喎，唔係喎，好多其實都只係即係佢哋係去救援啊，佢哋根本就唔係去攻擊嘅啫喎。佢哋即係出去示威，即係叫做 哦係 here 啫嘛 ，here 萬家 ，here 啫嘛，俾人就俾人捉嘅咯喎，俾人射嘅喎。 我頭先有個 video 咧，就係佢成班企咗喺度喺條橋嗰度，咁企咗喺度咧。無端端咧，嗰班差佬就要開位啊，向前拱啊！我呢度已經越嚟越多人啦嘛，但係越嚟越多人，但係嗰個位都冇佢冇褪啊嘛，但係冇褪咁咪算啦，係咪？喺度講緊嗌緊交，喺度何韻詩就話：，誒 ，calm down 嗰陣時咧 ，calm down 嗰陣突然之間差佬就拱人，好。哇！你話咦？如果嗰個唔係何韻詩，嗰個係班僆仔，係嘛？嗰、那個僆仔之中嘅 Dennis 咁樣，屌你老母何韻達嗰個，係嘛？係咪咁講先？ 我要唱咩？ 係咪？你咁樣我冇嘢同你傾得偈啊，大佬，係嘛？講緊數係嘛？喂，啊呢個好多人啊，開路啊，你唔肯開路，乜嘢事？屌你老母，仲要唔鳩我嘅話，我唔肯一腳踩開路對埋，屌你個老尾啊！係嘛？ 唔係㗎，佢哋好多香港警察好多做漂亮，係咪想搞到 防衞反擊先？ 佢搞行狀係嘛？做一個先喐手嘅動作。 屌佢哋夠我喺度，屌喺度，屌死咯！唔係嗰啲市民啊，屌我咪一撚陣死一個，死一個。 即係你喐咗手先唔理三七廿一。 屌我老母打死一個添啊！屌你老母我唔係，我打死一個啊！當場嗰度冚家產驚到 嚟。係啊，喂，我寫咗。佢記者開槍，喺人哋背後開槍，瞄準人哋隻眼開槍，同求和者開槍，近距離開槍，以中敵一咁去揼人哋，圍人哋，退呢個戰線，咁跟住啲人以為鬆懈啦，咁咪向前行，咁佢哋就啲警講邊度喐手啦，咁向室內掟多個呢個催淚彈，掃救護站。PK 嚟 嘅 掃救護站，咩人嚟 㗎？ 呢啲記錄 動 作 係咪？ 係咯，記者嚟㗎。咁啊趁發生肢體碰撞嗰啲咧，觸摸女性嘅重要部位、胸部啊嗰啲咁嘅，有片啦，周圍傳緊啦已經。攔截救護車唔俾人營救，亦裝去醫院度打探手據，去醫院拉人。去各大宿舍嗰度咧嚟到去拉人，啲速龍小隊咧係冇 batch number。 啊，嗰班唔知係咪真係差佬咧？唔知，係咪？係嘛？ 佢係咪差佬唔應該咁啊？你咁樣即係咧助大警。 冇 玩 過。係啊，係啊，俾翻 我 啦。 因為呢個據我哋反抗 成， 咁佢好做嘢。 佢好做嘢啊嘛，所以咪好彩咯。我有時候我都話， 咪仲衰過啲男仔啊！呢啲 真係好彩，即係。 叫佢有排爛仔已經叫好咗， 上帝 send 咗嚟幾個，上帝嘅旨意，上帝嘅旨意對香港差佬嘅旨意，唔該你屎鳩住啫。 咁佢呢科試咗男仔先得好金講， 嚇 試咗男仔先得好金講，好金有意思叫佢做特首就冇教佢做特首。 哦，係喎，上帝叫佢做特首。 仲有咩啲呼籲啊？ 呼籲啲呼籲，千祈唔好縮，繼續撐落去。我哋啊，美國其實全世界咧，香港人咧周圍噶啦。嗯，好似最近球，我今朝早見到 Boss 都有瑞士都有，啲香港人都 出嚟串球嚟，啲搞大球噶啦，咁 啊跟住 Fox News 啊嗰啲全部 news 都開始講呢樣嘢， 因為太大。 我自己就覺得除了撤回之外，仲有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拉翻個暴動罪落嚟，因為到係啦，到以後有啲咩示威咧，如果有一喐手有暴動咧，咁啲細路俾人捉咗啲有幾碌碌碌七碌，係咪林天琪？我覺得唔可以咁樣俾人俾佢哋咁輕易去話呢某一啲示威就係暴動。 呢啲根本就係白色恐怖， 係啊，完全白色恐怖。 普通的警民衝突啫嘛，係咪？有都是一個騷動嚟啊嘛，係咪？人你唔可以話暴動啦。如果係暴動的話，就不會有咁多人會讓啲救護車可以俾你過啦。係 邊個？係 咩？嗰個頭先嗰個阿叔都話 啦，車 大 分 嘛，車有冇咗部？ 冇乜動咯，玩啫。咁個警察一流嘅 ，OK， 要咁樣去揼啲細路仔，你仲要去橫掂暴動咧？咁香港警察公安流嘅。 屌你老母啊！即 系你要咧，就系告人哋暴动，你哋警察系流嘅话咧， 即系屌你老母啊！ 啊，明 香港公安啊，我哋你哋叫公安啊， 呢个冇错啊，我有加翻 错。我唔使讲错，我闹到你哋全个香港队啲警察塌。 好，啊，咁仲 过嚟咯。 有冇咩补充啊？ 冇啊， 冇 晒讲晒啦，真系，或者 都要讲晒啦， 系啊。几时你买 radio？我今日捐100，唔好话香港，唔好话离开咗香港嗰啲移民嗰啲人啊，对香港冇影响啊！我听，我哋嘅美港同心就系要唤醒全世界嘅香港人去关注香港嘅事、大陆嘅事、言论自由。共产党反共，我哋共产党要落武器，共产党自爆、自爆、自爆。 好，打到共产党。啊、好，咁我哋 你共產黨嘅屁人啊，你殺海外啊，我聽。 知道你嘅嘢喺邊度？ 唔好咁人民廿冇啊！你哋嚟到呢度都喐唔到一個人噶，我睇喐我一條毛啊！ 喐唔到嘅。 共 產黨嚟先 啊！澳洲嗰啲香港人，我哋要出聲。OK， 仲有邊度？加拿大。嗱、啊， 佢哋都有，佢哋都有。 就好多 唔可以淨係俾香港啲人咧喺度咁樣樣戰鬥啊！我哋要個個起身嘅， 唔好俾佢黑啊！ 係啊， 咁咧就有冇充？ 冇 啦， 打冇啦，冇啦， 冇 啦， 冇啦，冇啦， 冇啦，冇啦，冇啦， 希望咧大家咧係嘛支持，繼續支持 my radio 啦， 支持 my radio， 支持 my radio 啦，咁就下個星期。再見啦， 可以， 拜拜， 拜拜。